别白昼的灰，夜色轻轻包围，这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。霓虹你人影如鬼魅，这城市音乐有种堕落的美。如果谁看来颓废，他只是泪。要是谁跌碎了酒杯，别理会。只是夜再黑，遮不住那眼角不与人知的泪。后夜太黑，他又给过谁暖暖的安慰？只怪夜太黑，谁又在乎酒醒了更憔悴？夜太黑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？嘿，夜太黑。别白昼的灰，夜色轻轻包围，这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。霓虹你人影如鬼魅，这城市音乐有种沦落的美。男人久不见莲花，开始觉得牡丹美。女人放心要给谁，没所谓。只是夜再黑，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。后夜太黑，谁也没尝过真爱的滋味。只怪夜太黑，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。黑夜太黑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。轻轻的，轻轻的包围，沦落的美。如果谁看来颓废，只是泪。无心跌碎了酒杯，别理会。只是夜再黑，也遮不住那眼角的眼泪。暖暖的安慰，他给过谁？谁又在乎酒醒之后更憔悴？谁又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？但夜太黑，夜太黑。